与你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这个千里江南图真是诱惑力太大了。 2018年1月1日，打开文化之门全新开播，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事女一代，我们家男的多。 光波这么一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显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孤论翻马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豹，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我是尚远。2018年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我们是每天早上6点半到7点半跟您相会在电波当中，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哎呀，这真是新的一年啊，新的气象。我们在新年当中的头几天啊，为您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优秀青年相声演员作为我们的嘉宾来到节目当中。我们欢迎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李云飞。 大家好，我是李云飞。 叶鹏。 大家好，相声演员叶鹏。 哎，这真是新的一年又来到。 嗯，啊，云飞给您送欢笑。 叶鹏坐这儿哈哈笑，我这就可以复合。 对， 叶鹏心里真欢腾啊！ 新的一年又来到， 回去了。新的，祝愿大家哈哈笑 啊， 是不是？哎，这就是希望大家笑口常开呀、 嗯。 那么这个。请到两位呢，这也是我们空中笑林的听众朋友们非常熟悉的两位演员了。他们二位的作品经常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得到，而且和我们空中笑林有密切的联系。嗯、比如说我们空中笑林20周年庆的时候，哎，就和大豆相声举办了专场演出。 对对 对。 而且呢，我们北京电台的声音推广季是吧，还和大豆一起合演了。传统京剧《龙凤呈祥》， 对，其中这个乔玄是由一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著名的资深的京剧的外行，不是那个京剧的票友 啊， 也是我们空中笑林的主持人尚元老师来扮演的。 对，尚元老师可以说在电台，这个是跟咱们相声演员合作是非常密切的。 对对对对， 嗯， 云飞在这个戏当中呢扮演的是吴国泰， 嗯， 一个。这个 老太太， 哎，独守空闺，但是不甘寂寞的老太太， 嗯， 没有，这是我们二度加工的啊， 人 本身不是这样啊。 对， 那么叶鹏呢，在剧中扮演的是啊非常重要的，就是《龙凤呈祥》当中那个龙，就是刘备。 对， 好，我们新的一年这周呢，我们也请银飞啊叶鹏给我们带来一些他们推荐的心目当中的前辈的作品、 嗯、 老师的作品，还有他们自己的段子。 那首先我先说一个， 嗯，好，叶鹏先说啊、 这个、就咱们就既然是空中笑林这个节目、 嗯、 这么多年了， 对， 跟相声这么密切的关系、 嗯、 我觉得咱们今天先听一个经典当中的经典， 哎， 侯宝林先生的戏剧与方言。 好，这是一个名段。 对， 那么说说推荐的意见。 推荐意见就是这节目太好了， 吓一跳， 就是这节目没有不好的地方。 是， 就可以、嗯、我觉得是这样，就对于我们这一代的相声演员啊、就这个年龄的相声演员吧，我们的开蒙也好，或者说我们的启蒙的对于相声的学习啊，可能来源于侯宝林先生是比较多的。 嗯， 因为那会儿除了电视相声来讲呢，就是市面上能买到的磁带基本上就以十大笑星和侯宝林相声选为集中，

一别东京何日返，我此仇不报枉为人， 这么四句。 哎， 嗯，你唱 唱出来是这样。 嗯， 不对，是却配苍生孩子后老兵娘苗色君，一别东京五十分，我此时佛报王为神。那这鼓掌的人不多呀、啊，鼓掌的人都是南方人， 嗯， 北方人他还是没听懂， 哎，啊。 南方人听着好， 对 啊，哪一点不对，请南方朋友，提意见。 好， 哪点不对，您自管说。 是 啊，是腔调是韵调哪点不对，您就告诉我。 哎，别客气。 哪位要说我唱的不对， 怎么样？ 那你来唱 啊。啊， 这管保比我唱的好啊。 不行，就是咱唱 啊。 嗯， 我们唱啊很困难 啊， 我们是北京人呢。 是啊， 学这个苏州话， 哎， 难了。 哦。 我们这个嘴呀、啊，很吃力的， 用劲， 哎，还学的不完全像， 嗯， 吃力啊， 是啊。 您比如说这句词吧， 哪句？ 可恨高俅用独谋， 嗯， 你要用北京话说，我们嘴上一点也不吃力， 是。 可恨高俅用独谋， 嗯， 要唱这个弹词用苏州字， 嗯， 我们嘴上就吃力了， 是吗？ 唱出来的这个像， 怎么唱？ 可恨高俅。 不是求吗？ 佛四句应都没 谋啊， 佛四句 是背景 太太我披甲带走配苍句 招啊， 佛四句非得这样他才像那个字， 是喽、 哦、啊、嗯、北方人学南方的就这么费劲。 哎， 可是南方人你让他学京戏呀、 啊、嗯， 也很费劲。 费劲， 上海人唱京戏他也不好听。 哎，我听唱也有唱的不错的呀、啊、 上海的名演员名票 啊， 那功夫大了。 哦， 他得学北京话 啊、 嗯、按照北京音唱京戏他才好听。 哦， 要用上海话唱京戏那绝对不好听。 上海话好听啊， 上海话 啊、嗯、 有的人讲话好听，妇女讲话好听。 哦， 有时候你走街上看见两个上海妇女，人家在那儿说话、嗯、你在旁边听着，那个发音是很美的。 是吗？ 不但是发音美，你在旁边看着，连他那个表情都显得那么活泼。 哦， 来了啊，两个人碰到了。 嗯， 啊，见到啥地方去了？我多么萝卜香不香，能到我此地来吃饭好不啦？我不要钱。 你听这话蛮好听吧？ 哎，音调蛮美的。 是啊，你要用这话唱京戏它就不好听了。 是啊， 念出白来不是味儿啊。 哦， 你比如说唱朱砂痣， 这是老生戏啊。 老生叫板有一句白， 什么词儿？ 丫鬟掌灯观看娇娘。 哎， 用北京话说就是丫头点个灯来看看新娘。 是啊， 你要用上海话一说，这字就变了。 哦，字音就变了。 变了。 哦，丫头， 丫头啊。 嗯， 上海话叫乌的。 什么 乌的？ 乌豆， 乌豆啊， 乌的， 乌的， 哎， 掌灯， 掌灯， 嗯，上海话说，拉一发灯壶来， 哦，拿一打灯火来， 哎， 看看， 看看，上海人说，看看， 啊， 看看， 看看， 哦，你比如说念这句京白， 怎么念呢？ 是这味儿， 嗯， 丫鬟掌灯观看娇娘， 嗯，这好听。 好听， 你要用上海话唱京戏它就不好听了 啊。要念这句白 这味儿了 啊。 我的人来撒灯壶来，阿拉亏亏小娘子撒个面孔啊。 这 以上您听到的是侯宝林、郭启儒二位合说的戏剧与方言。那么关于李云飞和叶鹏和这个段子的一个小故事，有意思的小插曲，我们下半段再请二位接着跟大家来聊。广告之后咱们再见。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